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在本周日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将为您推荐的是来自资深情商指导专家、企业运营和人力资源管理实战专家张艳华的畅销书《用对你的爱》。这本书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为你讲述了在情感关系当中如何用对你的爱，如何用对你的方式。情感关系是需要经营的，经营是需要管理的，管理是需要能力的，能力是需要提升的。如何用对你的爱，用对你的方式，在这本书当中以独特的图表和思维导图的形式颠覆式的为你讲解了情感关系的逻辑学。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用对你的爱》这本书的作者张艳华女士朗读书中的精彩片段。 如果你真的爱，就一定不会允许对方走向堕落。那第二句话呢，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在相互引爆还是在相互消耗呢？第三句话送给大家，如果在一段情感中个人没发生任何变化，还是一样的任性随意，对什么都不在乎，那么你们就是白相处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一起如果没有成长，那么这个相处的价值就没了。第四句话是，如果两个人都在感情中学会了包容和妥协，学会了珍惜和付出，懂得了感恩、感受、爱与被爱，那么不管结果怎么样，这段感情已经是高质量的作品了。如果两个人在相处时能够不断总结反思，走向成熟，不再随心所欲，那么这段感情也是最有价值的啦。五，如果在情感中能让我们不断的改变自我，提升自我，为人处事的技巧不断进步与成长，这是一份成功的感情。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日本的大朋友宫西达也为我们写的，是由小韩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和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有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霸王龙可是恐龙里面好厉害的一种，它长得又高又大，尖尖的牙齿，有力的尾巴，谁见了它都会害怕。霸王龙最喜欢吃肉，他看到蛋的时候很高兴地说， 哦，好像很好吃啊。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突然干嘛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干嘛蛋壳上的裂缝越来越大，然后五只甲龙宝宝从蛋壳里钻了出来。它们长着小小的身体，小小的脑袋，啊，真是五只非常可爱的甲龙宝宝啊。甲龙们是吃草的，可不吃肉。哦，要是平时，甲龙看到霸王龙一定会马上逃跑。可是现在，五只甲龙宝宝看着他们面前的霸王龙，却叫了起来： 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 霸王龙觉得奇怪极了。 妈妈。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呀。哦，难道不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就是成为爸爸。 霸王龙那么吃惊，可是啊，五只小甲龙却一点儿也都不怕他。他们刚出蛋壳就看到的，当然不是爸爸就是妈妈了。一只小甲龙说，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爸爸，肚子饿了。我也饿了。 我倒是也饿了，不过那个。 爸爸，我们一起玩吧。 玩什么？ 五只小甲龙啊，一下子都爬到了霸王龙的身上。一只在它尾巴上荡秋千，一只顺着它的身体往上爬，一只到了它的鼻子上，一只在它的手上，还有一只在它的背上。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这时候，有一只小甲龙说， 不，我要尿尿。 去，到那边尿去。 嘘，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这只小甲龙忍不住了，在霸王龙的手上就尿了起来。可是突然， 我的背！ 一只格尔钢龙出现了，这个绿色的大家伙也长着尖尖的牙齿。他也是吃肉的恐龙，他看见了五只小甲龙就馋得直流口水，他从背后一口咬住了霸王龙。 这些小家伙得分我一半儿。 你放开我。 霸王龙想甩动尾巴去攻击格尔钢龙，可是他的尾巴上还有一只甲龙宝宝，要是甩的话会把它甩出去的。 不行。 背后的格尔钢龙咬他咬得好疼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五只甲龙宝宝们一起跳到了格尔钢龙的脸上。 住手，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什么我们的爸爸？什么爸爸？我没听错吧？ 没错，就是我们的爸爸。你敢伤害我们的爸爸，我们绝对饶不了你。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收拾你啊！哎 呀！五只甲龙宝宝在格尔刚龙的脸上，对他又是抓又是咬。哇，他们可真努力呀！可是，格尔刚龙突然使劲地甩开了身体，啪，嗖嗖，啪啪啪，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刚龙摔到了地上。虽然是这样，但他们还是又从地上爬起来，向着格尔刚龙冲过去。 我们要保护爸爸，不要怕，一定要保护爸爸。 甲龙宝宝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摔到地上，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着格尔刚龙扑过去。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看我不抓住你，现在我就要吃掉你啊！ 正当格尔刚龙把一只小甲龙放到嘴里的时候，突然霸王龙从地上站起来，甩开他的大尾巴，对着格尔刚龙这么猛地一甩，格尔刚龙啊，一下子就飞了出去。就在他飞出去的那一秒钟，霸王龙从他手里抢回了五只甲龙宝宝。格尔刚龙被摔到了很远的地方，而霸王龙呢，他温柔地抱着五只累坏了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晚上，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睡觉。 你们还好吗？你们快点好起来吧，我的五个宝宝。 五只小甲龙受了伤，而且累坏了，在霸王龙的怀里睡得很香。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呀，保护爸爸，要保护爸爸。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啊。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的眼角滚了下来。从第二天开始，霸王龙真的成了五个小甲龙宝宝的爸爸。他每一天呢，都会去找红果子来喂给甲龙宝宝们吃。 吃吧吃吧，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你叫德，你叫醉，你叫是，还有你最可爱的小家伙，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吃。哎呦，不，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来吃红果子，来吧。太可爱了。 虽然一只小甲龙咬到了霸王龙的手指头，可它还是笑着对五只小甲龙说话。笑完了才松了一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五只甲龙宝宝一直吵着： 爸爸抱着我睡， 抱我抱我， 爸爸抱我，你走开你走开，你先抱我先抱我，先抱我。 霸王龙只好把五只甲龙宝宝都紧紧地抱在怀里。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呀。 过了一段，有一天，甲龙宝宝们正在那玩呢。尼得意地说： 我觉得在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的是我了。 别的甲龙宝宝都摇着头说：“ 你胡说，你胡说， 胡说胡说，不是最疼你。” 可是爸爸总是把红果子先喂给我吃，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那一天吃红果子的时候，大家发现真的像泥说的那样，霸王龙先把红果子塞到了泥的嘴里，泥更加得意了。 你们看，爸爸最喜欢我，所以先喂我，对吧？ 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泥又一次得意地说： 在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其他的甲龙宝宝都摇着头说： 没有的事，不是不是不是的。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这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真的像泥说的那样，霸王龙伸出舌头舔在了泥的脑袋上。 看，直舔我吧，爸爸最爱我了。 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已经全好了。有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山上玩，泥又说了： 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也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给我红果子吃。你们说是吗？ 另外四只甲龙宝宝都摇着头大喊： 不是不是， 才不是呢。 你被吓了一跳， 别靠近别靠近。 哇，不好，你往后一退呀，脚踩空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石头山上滚了下去。 救命，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呀一下子滚得看不见了。剩下的四只甲龙宝宝着急坏了， 我怎么救他？ 怎么办呢？可是他总是那样。 对呀对呀，他什么都说他醉他醉。 四只甲龙宝宝越想越生气，最后竟然这样丢下泥回家去了。回到家的时候，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那儿等他们了。 快来吧，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来吃吧。泥呢？泥去哪儿了？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霸王龙大声地吼了起来： 泥怎么不见了？ 四只甲龙宝宝扑啦扑啦地流下了眼泪，就把泥在之前说过的话，什么霸王龙最爱他的话，还有石头山上他不小心掉下去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我总是最先给泥吃红果子，是因为他最喜欢吃酸的红果子，刚采来的果子最酸了。我不光知道泥最喜欢吃酸的红果子，我还知道爱最喜欢吃大个的，最喜欢吃软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口能咬掉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的果子。还有啊，泥吃果子总是会在嘴上沾上红红的果汁，脏兮兮的，我才总是去舔它。可是你们竟然对你们的兄弟这样。 霸王龙又生气又难过，手上的红果子噼里啪啦都掉在了地上。 我要去救你， 霸王龙说完向着石头山跑过去。 爸爸爸爸，等等我们，我们也去。 四只甲龙宝宝赶紧跟在后面，也向着石头山跑过去。他们到了山顶， 霸王龙使劲伸着脖子向山底下看。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你！ 霸王龙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喊，四只甲龙宝宝也喊着：“ 你啊，你在哪儿？你！” 他们突然听到了山底下泥的哭声。 是你，是你，啊！等等我，我现在就去救你。 霸王龙说完，就顺着石头山往下爬。四只甲龙宝宝也想过去，可霸王龙却说：“ 不，不要过来，太危险了，你们别过来。”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爬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他扒住的石头松了，咔啦咔啦咔嚓， 哦，救命！ 霸王龙跟那块大石头一起从山中间掉下去了。四只甲龙宝宝慢慢地顺着石头山往下爬。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们终于看到了泥，泥就在一堆石头旁边。大家救了泥，然后五只甲龙宝宝一起继续往悬崖底下爬。爬着爬着，他们听到从悬崖底的石头下面发出了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爸爸， 霸王龙被一堆石头压在了下面，四只甲龙宝宝趴在石头堆上，听到霸王龙说：“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呀。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呀。 甲龙宝宝们听到霸王龙这样说，都难过的流下了眼泪。 爸爸，我们来救你！ 他们使劲地搬开霸王龙身上压着的石头，看见霸王龙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够做你们的爸爸。谢谢你们。 爸爸， 最爱的是你。他们五个一起呼喊着，喊着爸爸，他们的声音在星星下面回荡着。他们一边喊，一边哭着，一边使劲地挖呀挖呀，终于把霸王龙身上所有的石头都挖开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